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春节期间，叶梦薇回老家和爸爸妈妈及弟弟们一起过年。当了几年记者，几次春节叶梦薇都没有回家，有时候是留在台里值班，有时是去外地拍摄当地的新年习俗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叶梦薇在广州，广州新年的花市着实让她大开了眼界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鲜花，到处是欢腾的人群，她独自在人群中又是欢欣又是寂寞。以前令叶梦薇经常感到不安的是，不管她是独自在外过年还是回家待在亲人身边，她的内心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老觉得自己仿佛是个没人要的孤儿。直到遇到江淮岸，这种感觉才渐渐消失了。是的，她再也不是孤儿，这世上从此有一个人和他生死与共，不管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，他们的心都会永远相依相伴。他们几乎每天都保持着短信联系，有时候江淮岸方便会直接给叶梦薇打电话，关心他，问候他。为什么人会那么渴望遇到自己心仪的人？为什么我们那么需要关心和爱？幸福的一天到晚晕乎乎的叶梦薇，偶尔还是会思考这样的问题，尽管他没有找到答案，而答案却在这里。寻求归属感，渴望爱和被爱，是人类的精神需求之一，只是把归属感建立在外人外物之上，稳定度和安全感是不够的。这世界上变数很多，真正最安心的归属感应该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。正如一句话所说的，鸟儿停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它信任的不是树枝，而是自己那双会飞的翅膀。叶梦薇望着西窗外近在咫尺的蓝天白云，疑心自己又是在做梦。飞往巴黎，这是一个令多少人振奋的美梦。半小时之前，叶梦薇和江淮岸、范思平、杨柳一行四人登上了从长沙飞往上海的航班，他们将从上海飞到巴黎，然后再转乘火车先后到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欧洲国家，考察这些地方的农业概况。这是一趟一换一真的旅程， 真让人心神荡漾，也让人觉得不真实。叶梦薇稍稍侧过头，悄悄看着身边正闭目养神的范思平。隔着范思平是皱着眉头正在批阅一份文件的江淮岸，再过去是杨柳，他正随手翻阅着一本刚才在长沙黄花机场买的畅销书。这当然不可能是一个梦。大约一个多月前，潇湘电视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叶梦薇交身份证办护照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要出国采访。只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采访任务，既不知道究竟去哪个国家，也不知道跟谁一起去，只知道这次出国要带小摄像机自己拍摄，不另派摄像记者。这对叶梦薇倒不是什么难题，他以前曾经一个人背着小摄像机到处寻找新闻线索，见到什么就拍什么。摄影这道功课他早就滚瓜烂熟了。知道会跟江淮岸出国的那一天，叶梦薇兴奋地失眠了。他想起那次考察美籍华人农场时自己的预感果然应验了。可见江淮岸真是个有心的人，他随口的一句话，江淮岸就放在心里了。能和江淮岸一起去欧洲考察，这是叶梦薇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情。自从跟心理咨询师小梦交流过一次之后，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再也没有做过英俊男人走向他的梦了。这样的梦，不做就不做吧，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能放下也是好的。而像现在真真实实的和江淮岸在一起，这才是他想要的美梦。从上海出发，经过12小时的飞行，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，正是晚霞满天。时差和长时间的久坐让大家都觉得有些累，他们在一家五星级宾馆住了下来，开了三间房，江淮岸一间，叶梦薇一间，范思平和杨柳合住一间。随后他们就近找了一家中餐馆草草吃了些东西。当范思平提议一起去散步体验一下巴黎夜景的时候，叶梦薇首先兴奋地大声赞成。江淮岸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点点头，也表示同意。塞纳河上波光粼粼，被霓虹灯装点的流光溢彩的埃菲尔铁塔倒映在河面上，像一个浪漫的巴黎女郎在水面舞蹈。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浓香和盛装女子的香水味儿。夜色中的巴黎就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，从视觉、听觉、嗅觉方方面面展示着她的魅力。这样的异国情调让人着迷。此情此景让叶梦薇深深的呼吸，沉默不语。他们一起走进了巴黎最有名的花神咖啡馆。叶梦薇有些忐忑不安，因为她的工作性质使得她生活没有规律，动不动就熬夜加班，以至于本该睡不醒的年纪却常常会睡不着。如果喝了咖啡的话，那估计整晚都别想合眼了。然而她心一横，为了这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咖啡，牺牲一个晚上的睡眠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刚刚落座，江淮岸笑着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所待的地方可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圣地啊。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就经常光顾这家咖啡厅，他们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著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现在这里仍然是法国名流经常光顾的地方，没准儿我们身边就坐着哪位世界知名的导演或者服装设计大师啊。叶梦薇接话道，是啊，而且萨特和波伏娃这两个人很有意思，他们一直没有结婚，却是彼此的终生情侣。 顺口说完这句话，叶梦薇愣了一下，为什么他要把这句话说出来？他是在卖弄自己的知识，还是向江淮岸暗示什么？而且江淮岸既然知道萨特和波伏娃，就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旷世恋情。他既然不说出来，就有不说出来的道理和顾虑，那叶梦薇又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叶梦薇觉得自己还是表现得太嫩了些，赶紧掩饰地端起杯子啜了口咖啡。席间有短暂的沉默，范思平啜着咖啡长叹一声，哎，这种地方啊，只要来过一次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江淮岸跟他开玩笑，思平啊，你对巴黎表现得这么一往情深，要是被哪个法国女郎听见了，就会过来迷住你，让你留在法国当女婿。范思平大笑，只要法国女郎够有魅力，那我巴不得留下来。叶梦薇一本正经地说，那我现在就找到新闻题材了，中国男子情迷法国女郎滞留巴黎。杨柳也笑着说，嘿，这个题材好啊，可以获得国家级新闻大奖。四个人说笑了一阵，范思平和杨柳说还想到附近去转转，强调他们俩要先走一步。这情形有些微妙，显然是范思平和杨柳故意在给他们师生制造独处的机会。叶梦薇心里其实也盼望有机会能和江淮岸相处，于是他只是微笑着看看他们，再看看江淮岸，一言不发。江淮岸笑一笑，挥挥手让他们两个先走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红唇。 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，耳朵里听到的都是陌生的语言。江淮岸和叶梦薇四目相对，万千种情绪竟然一下子无从说起。江淮岸啜了一口咖啡，含笑着说，薇薇，我看了你这段时间做的农民企业家的系列报道，非常不错，很有深度啊，你本人有什么收获？叶梦薇稍稍愣了愣，关于这个系列报道，按照原定计划，他本来要对五个农民企业家进行采访，然而因为要出国，他只采访了其中的两个人，其他的采访任务就转交给别的同事了。叶梦薇笑着说，收获还是挺多的，我只采访了两位农民企业家，这两个人很有意思，对比非常鲜明，一个人其实很会表达自己，但是特别低调，言语谨慎，而另外一个人呢，很喜欢说话，但老说不到点子上。江淮岸问，那哪一个的事业做得更大呀？嗯，很低调的那个，而且感觉他的事业还会发展得更大。江淮岸突然问道，你知道呆若木鸡这个成语的典故吗？叶梦薇一下子张口结舌，因为一来他对这个典故隐隐约约有点印象，但没记真切，二来他真搞不懂江淮岸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典故，于是他老老实实地说，我知道这个词有典故，好像是说虽然呆若木鸡反倒是最厉害的，不过说实话我印象不深，记不清楚了。江淮岸含笑道，呆若木鸡出自庄子，说的是周宣王很喜欢斗鸡，有个叫季绳子的人专门负责给他训练斗鸡，过了十天，周宣王问他是否训练好了，季绳子回答说没有，因为这只鸡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的，其实没什么底气。再过了十天还是说没有，因为这只鸡一看到别的斗鸡马上就紧张起来，进入斗争状态。又过十天还是说不行， 因为这只鸡目光炯炯，气势仍然没有消除。最后过十天，鸡绳子终于说差不多了，因为这只鸡啊已经像木头做的一样不动声色，说明它已经进入了完美的精神境界。后来周宣王把这只鸡放进斗鸡场，别的鸡一看到它掉头就跑，那些个勉强应战的也就几下就被这只貌似木鸡的斗鸡给打败了。叶梦薇用心地听着，为江淮岸的博闻强记深深折服。江淮岸笑一笑，微微，我这是在班门弄斧呢，不过是恰好看到了这个典故，很有兴趣就记下来了。叶梦薇回应道，这则典故确实很有哲理，他说的跟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是同一个道理。江淮岸赞赏的点点头，微微，咱们也到外面去转转。叶梦薇依言站起来，跟着江淮岸往外走。在塞纳河边，两人并肩走着，叶梦薇情不自禁地不时转头看看江淮岸，而江淮岸也总会含笑地跟他对望，他们温柔深情的目光里有千言万语。叶梦薇忍不住伸出手，紧紧挽住了江淮岸的胳膊。江淮岸笑着叹息一声，这就是他要的感觉。他希望叶梦薇能够主动一些，勇敢一些。叶梦薇挽住江淮岸的胳膊还不够，他淘气的不时用力地拽紧他，似乎要把他劫持而去。他们溜达了好一阵儿，毕竟有些累，于是准备返回。快到宾馆的时候，江淮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，微微，小心我到你房间里去骚扰你。叶梦薇就坏笑着说，你敢来，一敢来我就一口把你吃掉。江淮岸咬牙切齿的低声说，走着瞧吧，我就等着你吃掉我。然后他们就松开手，隔开了一点点距离，一前一后进了宾馆。一整夜，叶梦薇果然就只有瞪着眼睛看天花板的份儿。仅仅一杯咖啡真有那么大威力吗？他想起江淮岸半真半假的那句玩笑话，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他真的可能会到叶梦薇的房间里来吗？问题是，叶梦薇自己准备好了吗？叶梦薇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矛盾，在他的心里，江淮岸已经是他最亲最爱的人，可是如果真的要跨出那一步，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，他仍然是犹豫的。他相信，如果江淮岸愿意，他身边的女人肯定不会少，那他叶梦薇又算什么呢？有什么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呢？当然，如果江淮岸真心爱他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可是，叶梦薇怎么知道江淮岸是不是足够真心呢？就这样患得患失，胡思乱想，叶梦薇打发了自己在国外的第一个夜晚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乘坐高速列车直达比利时。比利时一家农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他们，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农场。叶梦薇在一片辣椒园里停了下来，她大声赞叹，哎呀，这些辣椒树怎么这么高啊？一边用小摄像机不停地拍摄。这种高达2到3米的辣椒树在中国确实非常少见。叶梦薇的家乡湖南是盛产辣椒的地方，那里的辣椒树一般都只有几十厘米高。比利时农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，他们的辣椒是无土栽培，辣椒的整个生产过程完全由电脑控制，浇水、施肥、日照通通由自动程序完成， 听得四个人不由得惊叹。这些辣椒在采摘之后会分为十个等级，并且挂上牌子，再送往超市、餐馆等各个地方，也有的用来出口。在比利时，农产品的营销非常规范，有一套很成熟的销售体系，农民基本上不存在还要考虑卖产品的问题，他们只管生产，只管根据订单发货。这一次，他们一起在农场里吃午餐，新摘的蔬菜本来是非常鲜嫩的，只是比利时人做菜的方法不敢恭维，他们居然用奶油炖菜，吃起来味道有些奇怪。好在叶梦薇平常不怎么挑食，也还吃得心满意足。除了拍摄，叶梦薇一直跟在江淮岸身边，这样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妥，因为范思平和杨柳也一直围绕在他身边。在这个临时的小家庭里，江淮岸是绝对的家长。叶梦薇不时悄悄看一眼江淮岸，偶尔也会接触到他的目光。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喜悦和关怀，每次都让叶梦薇心跳不已。这些日子，他们的心走得多么近呢？可是叶梦薇明白，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却是那么遥远，如同两颗有着各自轨道的星辰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的内心给自己设置了底线，她能否坚持？市长夫人姚佳怡最近越来越忐忑不安，她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，翠红葡萄，染色草莓，吃辣柑橘，防不胜防啊！食品安全第一。 嗨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。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，她优雅地走到板头，哇哦，踩板非常有力，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，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。水呢？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，还有意外，但更少不了水。节约用水，从我开始。